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之旅经过好详尽的一段日子，我们是逐个介绍法国文学的发展之后，今天我们是进入了另外一个范围，就是讨论俄国的文学。相信大家听到俄国文学，就立时会涌现了很多的名字，对大家是一点都不陌生的，比如包括有托尔斯泰、杜斯托耶夫斯基、薛可夫，还有一些流亡的作家等等。俄国咧，对于我哋嚟讲，都可以话系一个充满咗神秘色彩，同时咧亦都系令人费解嘅一个嘅民族，就系因为佢悠长嘅历史，同埋喺近代嘅世界历史里边嘅风起云涌嘅变化啦。咁近日咧，我哋都系会注意到咧，俄国又成为新闻嘅焦点啊。咁喺呢一个时候，我哋去介绍俄国嘅文学，顺便咧去认识一下俄国嘅历史同埋文化嘅特色咧，亦都系好合切嘅一个时间。咁同我哋咧，首先会系将俄国文学嘅总体做一个概括性嘅介绍，分析佢里边嘅阶段啦、主流啦、名家同埋啲代表作品嘅咧，就系本地对文学就相当研究嘅本地作家邱世文先生。我就知道咧，你唔单止对法国文学熟悉啦，对俄国文学亦都系相当之有兴趣嘅。咁你经常喺你啲书架上边咧，都系有好多嘅翻译嘅作品啊，同埋一啲嘅英文嘅对于俄国文学嘅介绍，同埋一啲专家嘅名作。咁譬如话，而家随便要你讲几个你系曾经花过相当时间去研究嘅俄国作家嘅名字俾我哋听下，睇下你嘅见识又如何啊？ 我谂唔需要講咯，唔淨止係俄國文學，就算喺任何文學之中，你問我最中意邊個作家，我都會毫不猶豫話杜斯托耶夫斯基嘅，因為我幾乎每年都翻睇佢好基本嗰啲小説，咁咧佢嘅全集英文同中文有親嗰啲，我都由細到大睇到大噶啦。 對於杜斯托耶夫斯基嘅作品咧，可能有一啲讀者，特別年輕嘅讀者咧，都有少少咧係見異生懼嘅，就是、因為篇幅非常之巨大啦。咁但係我相信佢對於所謂人世嘅描寫同埋人生嘅哲理咧，就真係可以話成績上咧係不可抹殺嘅。咁當我哋將俄國文學介紹到杜斯托耶夫斯基嘅時候咧，一定咧係少唔到你嘅份嘅，就要你詳盡去介紹嚇。咁但係首先咧，我哋會喺兩輯嘅節目裏邊咧，就是、對俄國文學咧有一個叫做概括性嘅巡禮先啦嚇。咁我諗你會覺得咧？俄國文學咧一出現嘅時候咧，我哋會諗起一啲早期啲嘅名字啊，譬如話普希金啊，或者佢之前嘅啲作家啦，咁都係大概喺18世紀嘅時候開始。咁但係對於俄國喺當時嘅一啲歷史，佢作為呢一個民族裏邊一啲嘅所謂文化上邊嘅特點咧，我哋應該點樣留意？特別係如果配合翻一啲歷史嘅一啲事件或階段嚟睇嘅時候咧，我哋可唔可以先有一個背景上面認識，然後再睇下佢嘅文學啊係幾時開始冒起咧，成為世界文學嘅一個主流啊？ 其實即係要欣賞或者係了解呢個俄國文學啦嚇，就同埋我哋因為每一個文學都有佢嘅特色嘅，即係我哋中國人啊，譬如會有譬如話俗神戲妾嗰啲咁嘅主題啦，或者係登樓嘅主題啊咁樣嚇，喺外國人嚟睇好費解嘅。如果佢唔知有屈原啊，唔知道有呢個昭君出塞啊，啲俗神戲婦啊主題。 咁喺同樣喺俄國文學入邊，亦都好多呢啲咁嘅主題。我而家講話我哋西方咧，因為我哋受西方影響好大啦嚇。亦都係甚至乎我哋中國咧係唔明嘅好多嘢嚇。如果想有個即係比較深啲嘅欣賞，能夠欣賞俄國文學咧，一定要明白佢嘅歷史同文化，同埋佢哋嗰個所謂傳統俄國嗰個嘅理想同埋佢哋嘅心靈啊， 佢哋嘅靈魂。一定會同意你啦。咁嗱，或者咧，因為俄國有咁悠長嘅歷史，我哋或者喺十八世紀啦，這個同佢嘅文學嘅特點相關嘅個情況講起先啦。喺俄國嘅近代史裏面有啲咩特別嘅事件咧，值得我哋要留意。 其實俄國咧喺歐洲喺西方嚟講係本來即係根本係不見經傳嘅地方嚟嘅，根本係野蠻生番嚟嘅。歐洲嚟講咧，以前係唔當佢係歐洲嘅一部分，咁所以呢個咧即係亦都係佢一個恆常嘅主題嚟嘅。俄國人就究竟我哋係咪屬於歐洲，係咪屬於西方咧，抑或係東方咧？咁啊，國粹派嗰班人就認為唔係嘅，認為俄國係有自己嘅獨立嗰個身份啊，自己嘅特色嘅，就唔屬於西方。咁另外有一班西化派嘅咧，亦都要就啱啱相反，就認為自己是西方的一部分，要秉承西方的傳統。咁我哋一定要明白，就是俄國咧，係一個好落後的國家嚟嘅。以前喺去到十世紀嗰陣時，先至係由嗰啲咁嘅貴族其中一個王子咁樣樣咧，即係比較有領導才能啲喺呢個基庫羅斯呢笪地方咧，即係立國噶。咁但係立國嗰陣時只係好散收收嗰啲，唔係我哋而家現代所明白嗰啲國家咁樣樣。以前係冇一個語言啦，冇一個國家嘅語言啦，就好多方言啦，亦都冇一個國家嘅信仰或者宗教。咁咧喺十世紀開始先至勉強有一個人出嚟領導，咁然後咧喺呢個幾乎呢笪地方立以基督教，尤其是係東正教，所謂拜占庭嗰度嗰個正統，唔係羅馬嗰邊嗰個基督教啊，即立咗佢。為國教，嗱呢啲係好緊要嘅主題特色嚟嘅，因為呢啲咧第日咧會反映咗喺佢思潮啊同埋文學入邊咧，點解會佢哋成日都認為西方係一個虛偽墮落，同埋對一個即係現代係有不良影響嘅，佢哋先至係秉承呢、這個正式嗰、那個即係基督教嘅精神嘅，呢啲我哋會喺好多無論喺世俗或者係同宗教有關嗰啲作家嗰啲作品咧，都會見到好強烈反映嘅出嚟嘅嚇嚇。咁呢一點係我哋一定要恆常記喺心入邊嘅，就是、當我哋欣賞俄羅斯文學。另外一個特色嘅就係、是、以後一路話簡化啲嚟講嚇，以後俄國咁一路發展，有二百幾年咧係俾蒙古人征服咗統治咗嘅俄國，因為當時我哋元朝啊忽必烈啊嗰啲人打咗過去啦，即係咁啊統治咗有二百幾年咧就。可以話都係淪陷俾外國人統治嘅，咁後來去到伊凡三世先至服咗國統一翻之後咧，趕走咗蒙古人咧，咁先至有正正式式嘅好強嘅領導嘅，好寡頭獨裁，相當之極權同埋殘酷嘅啲手段啦，即係對佢手下。但係佢有一道好咧，就係因為你統治咁大同埋咁散嘅國家，如果你冇一個好強嗱，好似我哋睇新聞片都仍然見到啲好多嗰啲俄國人咧喺度要求有一個強啲，好似斯大林咁。獨裁啲都唔怕，惡死啲都唔怕，就算有時殺下啲子民都唔怕。不過我哋個國家實在太懶啦，太軟弱啦，需要一個咁惡嘅暴君，但係對我哋好打下我哋嘅人都唔怕嘅人嚟領導嘅嚇。呢個係佢民族性文化嘅特色嚟嘅。 但係我相信亦都係矛盾嘅，就係話喺呢一個君主帝制嘅傳統之下，你如果係產生咗我國去到二十世紀嘅時候一個咁重大嘅演變喺政治上邊嚇。 咁另外就你正話提出矛盾咧，其實好好。因為咧矛盾呢樣嘢咧，我認為即係我哋或者用象徵啲嘅方式嚟講咧，就係去到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頭咧，我哋個個都記得有個彼得大帝啦。當時呢個彼得大帝咧就係一個非常之英明嘅，好似差唔多好似我哋唐太宗咁樣可以比較一下。佢細個就去西方即係四圍流浪啦，就明白到俄國如果要成為一個世界上或者歐洲一個大嘅真係能夠。強大嘅國家或者民族嘅話咧，佢一定要西化或者現代化，因為現代化未必係西化啊。咁當然咧，好多時候我哋譬如好似而家中國都係，我哋嘅現代化好多時候係要依賴西化 嘅。咁呢個就同中國特殊嘅國情有關啦。但我相信喺俄國當時個情況要現代化咧，就唔係話一定同西化認同啦，都係對於社會或者喺嗰個民生上邊嘅一種有一種所謂工具理性嘅作用，係咪？ 其實佢哋當時嘅現代化同西化。 都係糾纏不清啊！ 哦、 因為當時十七、十八世紀正值係歐洲個啟蒙時期啦，即係伏爾泰啊、嗰班人啊，即係百科全書嗰班人啊，啟蒙派嗰班人好革命性啊，有啲亦都好呢、這個激進嘅嗰啲呢啲咁嘅思想啦，好似謝林啊、哥德啊嗰班人咁樣。咁咧當時俄國咧就係趨之若鶩嘅啲知識分子、貴族嗰度，尤其是係高層。當然啦，早早只係限於係知識上喺知識層面嘅吸收嚟嘅嚇。咁、我哋或者講翻就彼得大帝，我正話講咧就係第一個咧，可以話得係最重要，佢係令到俄國呢個國家呢、這個民族咧。開始有個好尖鋭嘅矛盾，點解？一方面佢要求現代化、西化、世俗化，但係另一方面咧，佢點樣樣用咩手段去促成呢樣嘢咧？佢就用非常之極權高壓同埋保守嘅方式嘅，可以話得佢完全唔係話由制度上入手，佢係夾硬話我要就要，即係好似一個非常之極權嘅暴君同爸爸咁，即係我要你讀書就讀書，冇得講嚇，打用藤條，如果唔讀就打。嗱、咁佢早早咧其實係我正話講話就十世紀嗰陣時喺基輔呢笪地方啦嚇、啊，慢慢個文化中心移咗嚟莫斯科啦，喺十二世紀嗰陣時嚇，咁、彼得大帝明白到俄國如果需要現代化、需要西化，同西方並齊咧，一定要同西方較量同埋學習嘅，咁所以佢將嗰個首都咧係移咗去呢、這個波羅的海嗰、那個口嗰度嘅，近波羅的海嗰邊嘅，就係又喺一個泥沼嘅地方，完全唔係話慢慢由歷史演變出嚟嘅首都，夾硬喺一個泥沼荒蕪嘅地方起一個作為彼得斯堡出嚟，咁呢、這個就變咗呢個俄國當時嘅首都文化中心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喺俄國文學入邊一個非常之主要嘅主題嚟㗎。亦都我奇怪點解喺中國冇變為一個主題？譬如話秦始皇咁樣嚇，築萬里長城啊，將天下啲嘢夾硬即係唔理人民點樣理點樣諗法啊，所有嘢天下一統曬咁樣嚇。喺俄國嘅文化呢一個主題係非常之重要嘅，就係呢啲嘢係對個國家。嚟讲喺个大处落墨嚟讲系好噶，但系喺日常同埋喺细微嗰个规模上嚟讲咧，系导致好多民间疾苦同埋痛苦悲剧噶。 咁刚才你就话咧，喺呢一个嘅彼得斯堡建都之后咧，亦都系成为咗咧后来俄国文学一个经常有嘅主题啦。咁我相信喺休息完一阵之后咧，我哋就希望你能够咧系将一啲主要嘅作品啊，佢点样将呢一个题材或者系某啲作家啦，佢点样恒常地咧系将呢一种咁样嘅主题咧系拉上咗喺文学上面构成一个关系咧，就以具体嘅例子同我哋再讲明一下。你刚才提到咧，就话自从呢一个俄国嘅即系君主啦，见到喺呢个彼得斯堡之后咧，亦都系反映出喺后来嘅俄国文学里边咧，系成为一个恒常嘅主题。但系其实都想你再讲明一下，其实嗰个反映系咩意思啊？或者系同嗰个见到有啲咩关系咧？ 因为俄国嗰个现代化咧，唔系话。好自然咁樣跟嗰個時代慢慢演變出嚟嘅，而係由一個暴君喺上面壓落嚟，橫加落去呢啲咁嘅人民嘅身上嗰度。 比如係啲乜嘢方面嘅文化 制度？譬如話起一個全新嘅城市出嚟，抄曬西方嗰啲建築，用曬西方儀態，甚至乎講法文。喺本土嗰啲人民嚟講，即係好似俾一個異族統治咁樣嘅，係嘛？咁彼得大帝當然咧就喺呢個十七、十八世紀取到非常之大嘅成果啦。當然啊，俄國咧喺一個完全不見經傳嘅國家或者民族，居然能夠喺西方歷史可以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喎，慢慢啊開始有人注意到呢個咁嘅民族啦，注意到呢個咁嘅國家啦。咁因為我哋讀歐洲史，亦都會注意到喺十八世紀中至到十九世紀開始咧，俄國咧係一個相當之重要嘅勢力嚟㗎嚇。彼得大帝之後咧，開始令到俄國好強盛啦，慢慢啊，咁 一個所謂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人呢，重要是一個我哋我相信好多讀者都聽過，就係、是、呢個卡捷琳娜呢個女王啦。佢咧幾乎好似我哋嘅中國歷史嘅武則天咁樣啊，非常之犀利。佢咧就利用佢自己嘅女性嘅獨有嘅弄權嘅本領啦嚇，居然可以咧能夠將俄國咧亦都係帶領到一個非常之強盛嘅地位上面去噶。咁咧就亦都參與咗同歐洲嘅政要嘅平起平坐嘅角色嗰度噶嚇。咁喺佢嘅統治之下咧，俄國咧文化、經濟啊、軍事啊都取得非常之重要嘅成果。啊，俄國有一個特色咧就係、是。佢所有啲文化活動都係由國家即係去策劃㗎嚇，直情嚇所有書本係由國家印刷出版啊，又甚至乎呢個女王本身都寫埋一份咁樣㗎，佢好中意文學㗎。咁呢點亦都不可不知。喺俄國到今時今日嚟講咧，文學都係由國家決定㗎嚇，好、多時候啊，中央嗰度咁樣去策劃㗎。咁呢個亦都係重要嘅。咁喺呢個時期咧，我哋會見到咧俄國個文化有三個大嘅潮流啊。一個咧就係佢世俗化，以前咧佢係因為好神圣、好宗教色彩好重噶，咁喺嚟到呢個十八、十九世紀咧，開始變咗非常之世俗化啦。咁咧就漸漸你同宗教分離啦，而一個教會咧亦都冇力去駕馭啲文學啦，但係國家咧就取代咗教會嗰、那個角色。就嚇，即係一路喺度教育文學嘅呢一點係我哋需要知道。 咁似乎聽到呢度都感覺到咧，俄國嘅民族對於所謂權威咧，都有一種傳統咧，就係非常之趨之若鶩嘅，係咪？ 佢哋一方面好成日都好渴望有權威啦，二方面亦都好叛逆嘅嚇。咁呢個係佢哋平常嘅嗰個矛盾嘅地方嚇。咁第二方面咧就係西化嘅問題啦。一方面佢哋好想西化，另外一方面亦都好非常之敏感地覺得需要有自己嘅。所謂 identity 有自己嘅 民族嘅特色啦， 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是、第三方面咧就係、是、開始有另外一個潮流咧，就係、是、我哋會見到咧就係、是、分歧化個社會同文化啊，分歧化得好犀利。因為一接受咗外來嘅影響之後咧，你有你嘅自己嘅思想，即係好似我哋戰國嗰時期咁百家爭鳴嗰個現象啦嚇。咁、呢個咧就同以前咧。係唔同，咁咧，我哋可以話得係現代俄國文學。我哋講現代咧，就係由我相信由普希金開始嘅，因為普希金呢個咧，呢個詩人、作家、劇作家、小説家、評論家咩集諸一身嘅人啊，就可以大家都公認佢係現代俄國文學嘅鼻祖嚟噶。 咁、我相信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對於普希金呢名字亦都係唔陌生啊，因為佢涉及到文化好多方面嘅領域啊。文學喺呢一個俄國嘅文化。你剛才介紹了幾個主流裏面，他是扮演一個什麼角色，或者說俄國人他對於文學的要求或者是個概念是怎樣的，在普希金的作品裏面又是否可以反映到這些特點出來呢？ 其實普希金咧就唔係一個好自覺嘅作家嚟噶，即係我講唔係好自覺，並不表示話佢冇藝術上嘅自覺啊。即係我睇咗佢咁多作品，同埋睇咗佢嘅生平啊，同埋當時嘅歷史，佢其實寫作對佢嚟講，只係一種可以話得係一種召喚啦，或者一種理想啦，就唔係話佢並冇話要透過嗰個文學要去製造啲咩嘢啊，或者改造啲咩嘢，但係佢係文學對佢嚟講係表現佢嘅性格好犀。我哋知道普希金出身貴族嘅人嚟嘅，而且佢大部分嘅時間佢都唔係話好似現代嗰啲人啊，我職業係想寫作，唔係佢根本佢係好多時候去咗做咗做軍官啊，去打仗啊，同人哋決鬥啊，心血決鬥死咗啊咁樣啦，或者追女人啊，呢啲係佢最中意噶啦，就好似拜倫式嗰啲唐橫式嗰啲英雄咁樣。咁寫作對佢嚟講係一個表達個性嘅嘢嚟嘅，佢就冇諗過，我覺得佢咧就係冇話自覺咁去。好似一個職業嘅批評家或者評論家咁去利用，諗住去用文學去移風易俗啊咁。咁呢個咧就係佢嗰個，亦都可以話都係佢嗰個自然同埋有藝術嘅地方啦嚇。 咁、但係呢個係代表到普希金個人嘅特點啊，亦或係代表到俄國人啊喺呢個階段嘅時候，喺種種嘅社會歷史嘅因素對文學嘅要求咧？因為我哋後來睇到喺二十世紀啦，文學咧就成為俄國啊一個譬如蘇聯特別係啊一個好重要嘅工具啦嚇。咁呢個係咪有一個劃時代嘅分別啊？之前啊，普希金呢種睇法對文學睇法係咪一種典型咧？ 唔係，其實普希金咧就比較特別啲嘅，我覺得佢其實後來好似去到托爾斯泰啊、杜斯台亞夫斯基啊，呢啲咁嘅作家咧，佢哋就好醒覺文學嘅社會上嘅功用嘅。咁尤其是咧去到19世紀30年代以後咧，就俄國開始有一班作為職業嘅批評家、哲學家、詩人，俄國咧嗰啲通通都係天才嚟嘅，佢哋可以十幾歲就講歐洲幾國語言啊，甚至十國八國都得，就亦都睇曬所有啲經典啊，咁同時又係詩人啊、劇作家啊、小說家啊、政論家啊、演講家乜嘢都，佢哋好似天才咁樣嘅。當時十九世紀嗰啲人啊，真係完全冇誇張嘅。咁咧譬如別林斯基啊、車爾尼夫斯基啊、赫爾岑呢啲，有啲尤其是或者比較冇咁出名啲嗰啲，25、26歲已經死咗嘅咯，肺痨病死咗嘅咯。咁但係佢哋已經所寫作索嗰啲嘢咧，即係可歌可泣嘅，一嚇死人嘅令人啊！即係咁細個人點可以諗咁多呢啲咁嘅嘢啊？同埋話佢講十國語言啊，非常之流利。咁你都冇可能24歲，我哋到而家。中文可能有啲人中文都未學得掂，英文都未學得掂，但佢24歲已經死咗，又留低5出戲劇啊，6本小說啊，咁樣都唔奇啊！即係呢啲嘢，佢哋直情個生命直情係燃燒嘅啦。 咁我相信呢啲咧，與其話係偶然嘅因素咧，咁同都有一啲普遍共通嘅因素嘅。咁當然同嗰個文化嘅傳統有關係。譬如我哋睇翻普希金做例子啦，點解佢會有一個咁強嘅影響力咧？喺俄國嘅文化史裏邊？ 因為當時俄文仍然係脫離唔到呢個宗教嘅色彩，同埋俄文當時你知俄文係好遠古以嚟咧，係一個好雜嗰啲，可以話得係地方，一陣間又受希臘文又影響些少啊，保加利亞嘅文化又影響些少，可能地道嗰啲鄉下話又影方言又影響啲少少啊咁。咁後來慢慢咧，就一路保守化咧，就有啲貴族提出咧，譬如話寫呢、這個，譬如話。宗教色彩重嗰啲文章或者官式文章，又要用高級啲嗰啲，好似我哋中文嘅文言文咁一樣嘅，佢哋亦都有文言文、白話文嘅之爭啊、爭議嘅，一樣有嘅。咁普希金係第一個咧，用口頭能夠用口頭現代嘅俄文咧嚟寫作嘅。一旦佢寫咗佢個長篇巨制呢、這個葉庫蓋尼。這個《奧涅金》這首用詩寫成的小說之後呢，他發現他對現代俄文的駕馭非常之得心應手，以後呢無論寫小說、啊、用白話寫又好、這個、用詩來寫都好，他都發現完全得心應手，他寫得非常之好、所以呢後來現代俄國文學受普希金在語文方面影響很大。另一方面呢，他是第一個我正話講呢個《奧涅金》呢一個詩小說咧，亦都係首先塑造咗一個典型呢個奧涅金出呢個人出嚟，後來所我哋所話嘅所謂嘅多餘嘅人啊，所謂啊喺呢個社會上面咧就非常之聰明啦，屋家境又好啦，但係游手好閒啦，又想做嘢做唔出嚟啦，或者冇咁嘅意志力去做啦，冇咁嘅毅力啊，冇咁嘅魄力去做，咁就即係喺度蹉跎歲月。因為點解咧？當時嘅知識分子大部分係貴族啦，因為你知識階級嘅問題，廣大嘅都係賤民嚟。咁佢哋當時嗰個悲劇，佢哋嘅命運嘅悲劇就係活喺一個好保守嘅封建嘅社會嗰度。沙皇嗰個統治係非常之極權，同埋可以話得係封閉嘅。佢哋眼見西方咁多姿多彩，自己想做啲嘢做唔到，等於我哋中國成日都士大夫都係恨腰劍無光啦，係咪呢個想救國無路啦，或者咩啊？好多時候早就理論救國啦，理論救國唔到就後來付諸實行啦。咁當時嗰啲人嗰啲悲劇咧，可以話，但係普希金之前咧有兩個作家咧就知好幾副象徵性嘅，我認為佢哋嘅作品同埋個命運一個咧就係、是。格里包耶陀夫啦，佢曾經寫過個社會諷刺喜劇，就叫《智慧的痛苦》，就係、是、或者係喺中國嚟講，當時叫聰明誤啊，即係有咩用啫？你識咁多嘢嚇，冇得用噶嚇，你完全喺呢個咁保守嘅國家。咁另外有一個咧，就係、是、拉季舍夫。這個人咧，亦都係佢係開始咗俄國呢個極端思想之源噶。呢個人曾經寫過《自由眾》啊，同埋喺彼得斯堡到莫斯科旅行記呢個筆記。咁咧，佢喺入邊咧寫出當時嗰個社會嘅困境啦，同埋亦都係第一個鼓吹解放農奴嘅作家嚟噶呢個。 咁呢兩位作家咧，有相當強嘅社會意識啊。咁但係普希金咧喺佢繼之而起嘅咧，又 正如你剛才分析，他對文學又未必有那麼強的使命感的。但是普希金在語言上面又對俄國文學有很大的啟發、但是在他之後又有沒有一些人是可以是承接了，以至呢也是、發展成為俄國 文學史上面一些是即是所謂不會斷的一種的延續呢？ 有啊，普希金他之所以好好嘢，同埋被譽為呢個現代俄國文學嘅鼻祖，就係因為佢完全唔係用説教嘅方式去講出佢嘅嘢，佢係製造咗好多典型，同埋立低咗好多藝術價值非常之高嘅文學作品，例如短篇小說《上位的女兒》啊、《黑桃皇后》啊、《青銅騎士》啊咁樣啦，喺中國我哋亦都五四時期亦都廣泛，甚至有文言文嘅翻譯啦。後來譬如好似呢個葉甫蓋尼《奧涅金》呢首詩小說嚟講咧，佢係呢個總共分八章嘅呢個小說，佢當時每章出嘅時候咧，幾乎洛陽之貴啊！我用翻中國人嘅成語啦，洛陽之貴可以話都係當時係彼得斯堡或者莫斯科之貴啦，每個人都爭住去買嚟睇嘅。咁咧，唔少年青一代嘅詩人啊、小說家，通通都當佢係一個典範咁去模仿噶，咁其中啲表表姐咧就當然有呢個雷蒙托夫啦、當代英雄啦、果科里啊呢啲，以至後來嘅杜斯台亞夫斯基啊，通通都係供應啊呢、這個普希金係佢嘅師傅嘅鼻祖嘅嚇。 咁咧好可惜咧，由於時間嘅關係啦，喺詳細嘅介紹咗普希金對我個文學發展嘅影響之後咧，我哋係暫時未能夠咧係再詳細講一講繼之而起嘅作家。但喺下一個星期咧，我哋係會繼續咧以一個概括性嘅介紹咧嚟到睇一睇俄國文學嘅一啲嘅發展、概況、流派、名家同埋名作品嘅。咁今晚咧就首先多謝邱世文先生，下個禮拜再請你嚟同我哋繼續分析 世界文學之旅。孔祥興編導，魏便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